忽然被撕裂。 这样的一首歌来宣泄某些时刻在感情世界里面出现低潮低谷时期的状态，所以也有人称这首歌第一滴泪是缺氧之歌。尤其是在唱副歌的收尾这个部分，六分多钟的这首歌可能完全唱下来的时候，完全跟着唱下来的时候，可能会真的有一些缺氧，而且呢，这样一种很强烈的情绪的宣泄，可能也像极了今天从早上开始就一直下着的这场大雨，而且已经升级成为了地质灾害橙色预警，所以到明天呢，好像北京还会有强降雨，希望这样的强降雨不会太打乱你的日程安排，也顺便在这里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多多注意安全。下午的3:08。电波当中的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 敢不敢生气，星座告诉我我一定会克住你，结果反被你降了一级，原来你只想要玩玩而已，趁着时机你说好散好聚，乱了我真的乱了，怎会是这样说不离就这样，说放弃就不记得。 你回来。 在收音机就听到了动力火车滴滴泪的微信平台上面的朋友点点。下雨的周二，我问候你。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收听和你一起唱。如果你喜欢刚才动力火车那首滴滴泪的话，可能刚才范晓萱的这首老歌《氧气》，可能你也会喜欢，因为也许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我恰好又选择了一首许常德作词的歌，这两首歌你对比一下之后，会明显感觉到《氧气》跟滴滴泪的气质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下雨天的时候呢，非常想要听到的一首歌，如果恰好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话，可能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也会让你记忆深刻。所以也算是刚刚用这首氧气满足了微信平台上面修罗 Mandy 的一个小小的愿望。3:17继续和你一起唱，有什么想要说的和听歌当中的感受，也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给我。好像外面雨还在继续哈，所以我们在音乐当中和你感受一些情绪更加跌宕起伏的歌。这一首来自于赵传，《少年狂》。 我愿能看懂那一缕纱，人策马狂奔从不害怕，心中能那无尽的无尽的远方，胸中热血敢为你而洒，用思念跨越无边天涯。我想我会不停地不停地找啊，天安乐微风，有你我在等待。穿越城市的霓虹繁华，曾经的小巷陌生嘈杂，世界总是不安的不安的变化。当回忆如雨倾盆落下，喧闹中呐喊无人回答，收拾心中旧牵挂，向未知出发。

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虽然他是老男人，但是呢，他可能确实比现在的很多年轻的面孔要更加的深入人心，同时也会更加的怎么说呢，更受欢迎。所以在刚才克劳与徐点他的歌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关了话筒，说太好了太好了，点得很是时候。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如果他在北京的话，我在想看着 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 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